四了，还有一天又将迎来周末，是不是很期待？耳边刚刚的音乐来自张浩哲的老歌《好男人》，承载这些音符的就是365天全年无休的974最爱听，就在每个早间6点为你带来你喜欢听的歌。好了，在我们节目当中呢，你也依然可以通过语音来送祝福，同时来推荐你爱听的歌。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于洋的《在空中》。 看那飞机向前奔，离开地面，漂浮在蓝色中，穿云端，无所谓太阳的照耀。也许是离开，也许是再次归来，飞过海，这片等待，那万千的心情汇聚现在，不管是喜或悲，它带你去远方，那远去的人啊，你学会了遗忘。当我身在空中，一切都不存在，就像一片浮云穿梭在时间中。也许是离开，也许是再次归来，飞过海，这片等待，那万千的心情汇聚现在。不管是喜或悲，它带你去远方，那远去的人啊，你学会了遗忘。当我身在空中，一切都不存在，就像片浮云穿梭在时间中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恒斌主持。 既然已决定离去。

像夏天的风，吹过那么凉爽安静。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。 好的联播分别是羽泉《冷酷到底》，还有郁可唯的《暖心》，一冷一暖，你更喜欢哪种风格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在听歌之前，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同在一间公司上班的张小姐和王小姐素来不和。有一天呢，张小姐忍无可忍的对另外一个同事李先生说：“去告诉王小姐，我受不了她。”李先生说：“好，我会处理此事。”这以后呢，张小姐每次遇到王小姐，她果然是既和气又有理，和从前真是判若两人。张小姐很奇怪啊，问李先生：“哎，你怎么说的，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？”李先生笑着说：“我就跟王小姐说，有好多人称赞她呢，尤其是张小姐，说你又温柔又善良又好脾气，人缘特别好，如此而已。”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矛盾是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化解的，而且要让别人改进或者是进步，不一定非要用极端批判的手段哦，也可以换一种方法，比如赞美依然可以让别人改进，人与人之间就是需要这些和谐的因素，你说呢？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分享周董周杰伦一首歌的时间。 在干了沉默，会得更冲动，就算再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。在一起找整个宇宙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，你的歌喉我的承受，这最后的足够，再爱过了才有 Thank you. 跟着我别掉队，九七四最爱听，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面对不完美的自己，还有什么资格逃避？其实承受着委屈，我要证明我爱你。差一点就要失去，用尽所有的勇气，不怕命运的抗拒，我要爱到底。 创作歌曲展播歌曲，乔军演唱的担当之歌。 荆南县壮士，有人赴汤蹈火，民族为王室，有人精忠报国，山腹中脱石，有人鞠躬尽瘁，身过寒河。担当是什么？担当是职责。担当是什么？担当是气魄。担当起赴人民的职责，担当起振兴中华的气魄。是什么？担当是气魄，担当起赴人民的职责，担当起振兴中华的气魄。 北京音乐广播金冠加多宝明星 DJ 清凉约会季盛大启动， 6月20号袁一张琪， 7月4号麦麦， 7月18号白洁， 8月29号王东， 凉茶领导者金冠加多宝和明星 DJ 一起与您相约， 这个夏天有你更精彩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回复约码查看约会详情。 威尔第的不朽名作，火焰般的浪漫史诗，命运捉弄下同胞两兄弟殊死决斗，狂暴情感中母爱与复仇何去何从，经典旋律波澜壮阔，吉普赛人铁针大合唱荡气回肠，舞台呈现恢宏魔幻，世界领导乌戈德安娜精心打造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携赞玉强张丽萍等歌唱家联袂演绎，7月26、28、29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游吟诗人重磅归来。 慈宁体检杯中国数独锦标赛8月开赛，全国11大赛区人人都可参与，签到就有礼品。

三月中醒来来自袁泉，我们对于他呢更多还是在影视剧当中的了解，而在音乐舞台上算是一位新人吧。不过呢，他也是出过专辑的，演唱功力自然没得挑。好了，这里就是全年无休为你带来好音乐的974最爱听，也在每个早间六点为你带来陈建的第一抹亮色。继续来分享关喆《想定下来》。 曾错用狂野不羁定义浪漫，潇洒的摘星赏花邀月，自命不凡。当下看是斑斓，回头望才察觉生命空转，灯火阑珊。流浪从此又慢慢变成孤单，看许多烟火璀璨又坠落的依然，渴望踏实感，期待为你靠岸，放下风帆。想定下来，两个人相互依赖，冬天去滑雪，夏天潜水看大海，为你的信任和等待留下来，也会抱最真的爱，在每个早晨一起带笑容醒来。美的多半梦幻，总以为明天会比今天值得赞叹，不喜欢被驯服，不喜欢爱的人没安全感，抗拒负担。成熟是学会改善自我泛滥，对倾听还有沟通不再感到厌烦，愿意去理解你含泪的不满，用心去潜水看大海，为你的信任和等待留下来，也会抱最真的爱，在每个早晨一起带笑容醒来。想定下来，两个人相互宠爱，承认我的想法被更改，为你的温柔和体谅留下来，不再任性的走开，分享互牵绊才是幸福的所在。 手牵手，肩并肩，拥抱最美的音乐时光。九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腾兵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大峡谷大落差漂流，密云雾林西峰高山滑水，京城首家3000米专业级滑水赛道，纵横山林间的激流勇进，惊险刺激，等你来挑战。 党徽凝聚责任，奉献饱含深情，送光明，送温暖，为生命续航，爱心成就未来。2005年至今，共产党员献爱心，温暖京城。 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 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兵。 974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，有你，有我，还有音乐相伴。